好，积起菩萨，菩萨道众生不能有我相，话我能道众生，不能有呢个人相，现有众生可道，不能够有呢个众生相，有涅槃可求，不能有个受者相，有涅槃可证。我有咗四相咧，下面嘅众生都唔够，积起菩萨。所以大家各位留意，我哋做众生唔好有个我相，唔好个人相，唔好个众生，唔好个受者相。如果有咗四相咧，你就唔系菩萨；如果冇咗四相咧，你放开又菩萨。所以这何？呢个皆识以前虽无涯，实无有关，不安乐波罗三藐三菩萨心者，做众生到发菩萨心咧，自己发菩萨心。今日呢，你到中山啦，教人发菩萨心，有冇发教人发菩萨心？实实在在无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萨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萨心就再高再上嘅，你有发咧？呢一发就呢一发人个发菩萨心咧，呢一发就高过菩萨，呢一发比菩萨高。咁啊，佛法之中边一法能够过个菩萨？慈悲呢些啊，亦不能过个菩萨。菩萨心之后背咗慈悲呢些，慈悲呢一边魔缘能够令到发菩萨心。戒定慧啊，戒定慧不能过个菩萨，系咪啊？菩萨心之后背咗戒定慧，边魔缘个戒定慧就发菩萨心咧，系咪啊？六波罗蜜咧，亦不能发菩萨心。六波罗蜜变成过个菩萨。菩萨之后配咗六波罗蜜，如果六波罗蜜能够翻菩萨心，六波罗蜜就在呢个菩萨心之上，就变得太上王。国王嘅在过啊，唔可以再有一个人过个国王。啊，太上王咪退休嘛，佢唔系王，佢不过退休啫嘛。所以国王咧就在过，但冇一个人咧就过个国王。菩萨心在过。但无有一法咧，就过个菩萨心。法不能过菩萨心，实无有法能够发呢个菩萨心。实无有法啊，实无有法发菩萨心，我哋唔好着嗰个法啦。实无有法发菩萨心，因此我哋在呢个佛法之后观啊，实无有法发菩萨心，戒定慧不能发菩萨心。慈悲呢些不能发菩萨心，六波罗蜜不能发菩萨心，阿难嗰个多闻，舍利弗嗰个智慧，阿罗律呢个电眼，阿弥陀佛呢个神通，都不能发菩萨心。阿弥陀佛有法嘛？如果呢舍利弗嗰个智慧发菩萨心咯，阿弥陀佛可以令一切人发菩萨心，点解唔发？智慧不能。不能发菩萨心啊！菩萨心之后配有智慧啊，阿耨多罗唔系智慧啊，三藐三菩萨唔系智慧啊，所以实无有法发菩萨心。有啲我哋众多有几个众，某个众能够发菩萨心，禅众实无有法发菩萨心，净土众实无有法发菩萨心，唯识众、律众、阿弥密众。真无有法发菩萨心，每一个众呢都冇个法能够发菩萨心的，系咪啊？真无有法，如果就有法发菩萨心，呢个法咧就叫菩萨心之相，佢比菩萨心咁高，咁咪菩萨心唔知咪无相啦？啊，你都发我咯，咁咪你又再相啦？菩萨心唔知咪无相啦？菩萨心话冇一法能够在我之相嘅，呢个咪无相啦。因此实无有法发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萨心，是以我哋咧用咩功德唔好执嘅，念佛个法亦不能发菩萨心，持戒可持得清净净净，亦不能发菩萨心，有法可得啊，系咪啊？唯识唯受识定亦不能发菩萨心，禅宗参禅亦不能发菩萨心，啊？后面到天来众、人修众，亦不能发菩萨心，实无有发菩萨心。而得菩萨心边样发？戒律空就发菩萨心，戒律不能发菩萨心，戒律空咗啦就能发菩萨心。 心灵风对的两百五十三，智慧风的不能的两百五十三，不知不到十天面前也可以百五十三，十天风对了，是吗？念佛念到这个念佛法门风对就可以百五十三，念佛法门有不能百五十三，念佛法门风对了，他就百五十三，这三无有法，法安乐多罗三昧三无有三。那我们其他比较，大比较好嘛？观音菩萨的讲，赞叹的了菩萨。但是呢，大比较有法来持耶，你法唔法菩萨？一个大比较啊，持到空咗，大比较冇咗我，大比较冇咗我就冇得人，就冇得众生，就冇得受者想，那样呢，佢就法菩萨。若果未曾无四相，任何一法咧都不能发菩提心。布施若果布到冇我相、冇人相、冇众生相、冇受者相，呢个布施就发菩提心。若果未曾冇咗四相咧，我问你哋任何一法都不能发菩提心，系咪啊？就是即间如来嗰个心定未立菩萨呢个微心即定，若果四相未空，佢系不能发菩提心。若果受微心即定，受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控咯，佢就可以发菩提心。嗱，四相未控，任何一法都不能发菩提心。慈悲又好，若果四相未控，呢、这个慈悲又不能发菩提心。实无有法，法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诸菩萨依然何？如来依然三不说，两不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面。三无有法，法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后面系佛讲噶嘛，嗰句话系佛讲噶嘛，后面诸菩萨以以云何？我讲无有法，法安乐多罗三以以云何？如来咧咪得法啦，如来以言三佛都咪得法，如来以言三佛都得法，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冇法啊？啊？我讲无有法得，如来依然三法多，有法可得，法可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法可得，得呢个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不有，不有世间诸菩萨一句答复，无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界如来。就言分佛所咧，亦冇法得我那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也提见。而我解佛所之意啊，我解佛所之意啊，讲呢个波耶个意啊。不以言分佛所，无有法得我那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对言分佛所听法，听法咧无有法可得，无有法单，无有人单，无有心单，单不个心就冇，单不个人就冇，单不个法就冇，无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咁咪无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咧就无有啦，而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唔系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啦，系无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唔係有心得安樂多羅三藐三昧，係無心得安樂多羅三藐三昧。唔係有人得安樂多羅三藐三昧，係無人得安樂多羅三藐三昧。即係無念佛對現身佛說，人就空，法就空，心就空。後面心空不空，人空而得菩提。唔係有法、有心、有人得安樂多羅三藐三昧。不二二是二是，人學你講得唔錯。啊！世间最圆满佛所啊，一切不空嘅得菩提，唔系有法得菩提，唔系有呢个布施法，有呢个禅定法，啊，有呢个受成法，有呢个一乘法，有呢个引欲法，有呢个正进法，唔系有咩法？六波罗蜜万行法都冇嘅，系咪啊？唔系话用边一法嚟得我那波罗三藐三菩提？不言二事二事。你講得唔錯，講得對，無有法得安樂多羅三藐三昧。所以我哋唔好執法咧。有啲念佛嘅人執緊念佛就好啦。話俾你聽，執緊念佛啊，念佛個法念個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上真正地得菩提。 也跟明白个巴啦，每场里每场五千箱哎，你领到领到好多光，这些都没打回来。啊，你要巴啦，要领八七八号大了，不打回来吗？啊，你要领八七八号大就回来几箱了。我们你啊你啊你啊，边回来再高咯。我们点可以打回来？方便回来再上嘛，唔系你领八七八就回来几箱了。念佛念法不得菩提之上，点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参禅嗰个巴咧，亦唔系在菩提之上，都无咗参禅之巴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持咒个巴亦不在菩提之上，都无咗持咒之巴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识个巴又唔系在菩提之上，所以你学未识嘅亦唔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言意思意思。你講得對，講得對，啊，説服他，實無有法而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來一個説菩提講話佛嘅言談話，中途就翻到阿耨多羅，現在就嚟到佛講啦。説菩提，實實在在咧無有法可得，而來咧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又唔講呢個言談佛喎，即係無離佛啊，生生世世都得呢個菩提法。但是菩提他不是有法而得菩提，一切法空，我空人空众生空受者空，一切法空，他们如来就得菩提，不是 有法而得，他们释迦牟尼佛不是一定就圆通佛所以得菩提，圆通佛以前呢，他们他都得菩提，所以诸菩提实无有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菩提若有法如来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圆通佛即不与我受记，以来世当得多佛罗悉迦牟尼。诸菩萨，若果我当时系有法可得，有戒法、定法、慧法，有六波罗蜜法，有万能法，有慈悲喜舍法，随便都有一法可得咧，呢、这个法执啊，有法可得啊，得呢个菩提咧，圆通佛咧都唔共我受记，你执到呢个法执。就呢個法執咩？你就不得菩提，即係圓通佛咁，即不以我受記，以來世當得諸佛學釋迦牟尼。諸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啦，圓通佛咧見我有法得菩提咯，係咪啊？就咗呢個法咯，就法就不得菩提，所以就唔共我受記，以來世當得諸佛學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言生佛以我受记，作是缘以来世当得诸佛菩提感无尽。而得点样对呢？实实在在无有法可得，无有法可得，无有法可得就带有四相空，四相空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四相空啊，就无有法可得啦，无有能得之法，无有得法之心。无有法可得，当然呢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故言通佛呢就以我受记，啊，作是缘，以来世当得诸佛学释迦牟尼。所以我哋向发现无法可得好，无法可得呢，咁啊无得而得呢，就一得永得。如果有得而得呢，快啦。多依入又依出唔見咗，因為佢有得而得啊！好似我哋嘅黃金無得而得咧，永遠咧都係富貴嘅，有得而得咯，咁咪就機運出嚟啊！所以有得而得唔係真得啊，無得而得係真得。有得而得有我性、人性、眾生相、受即受，乜得菩提。如果無得而得咧，我的南所生，我的我正人正中正正受者者就得菩提。所以是故言当法呢，作是言，因为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言当法呢，就以我受记。当时听法嘅人好多，个个都有法可得，有心得法，唯有我无心得法，无法可得。所以言翻佛地以我受记作是言以来世当得诸佛菩提迦牟尼，无法得菩提，是咩道理啊？何 มีกูก็เลยมีรอยแจ้ที่กีบะมีไหมไม่ยืนอยู่รอยมีรอยจะกีบะก็มีไหมรอยยีเกยรอยไม่ไม่มีแล้วเฮ้ยยีเกยเฮ้ยนี่มาไม่มีแล้วสร้างยีเกยสร้างมียีเกยมีสีฟ้ามีฟ้าเลยตายการจำแสงจีนี่ไม่มีเยอะทำไมยีจะทายฟ้าหยีบางเลยจีกีอ่ะซิกจะหยีกีซิกคุยต่อซิกอ่ะฮงจะหยีกีฮงสร้างจะหยีกีสร้างฟัดจะหยีกีฟัดนี่ก็จะทายฟ้าเลยหยีมาอยากจะทายฟ้าเลยก็เลยหยีแสดงก้องหยีแต่ก้องมันกล้าจีกายซิกมีเดินจะก้องจะทายฟ้าเลยหยีก้องฮงจีกายซิกถ้าทายฟ้ายี่ยี่ยี่จะจันยี่ถ้าทายฟ้าถึงจันยี่สามถ้าทายฟ้าแรกตรงไปจะจันยี่ฟ้าอยู่สามมิตรจันยี่หมู่สามมิตรถ้าทายฟ้าอยู่ถ้าทายฟ้าพุ่งจะกินจันยี่ฟ้าฟ้าพุ่งจะกินจันยี่นี่ก็จันยี่ให้ยะทายฟ้าก็ยี่ยี่มาผู้ชี้พุ่งไม่ยอมกินจันยี่ตรงจันยี่ให้ผู้ชี้ผู้ชี้พุ่งก็จะกินแล้วจันยี่ชี้กายเท่าที่ก็กายเลยฉีกายจริงจริงไม่ยอมจันยีจงจันยีให้ฉีกายฉีกายแย่คงได้กินจันยีฉีกายก็คงได้กิน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จันยีฉีกายแย่คงได้กินจันยีเฮยันโยยันโยมาจงจันยีเฮยันโยยันโยคงบูยันโยพอยันอะก็ได้ฉีกินแล้วจันยีอ่าต่อยจงจันคงได้กินจันยีจีบักคงได้จันได้กินจันยีเจ้าจงตามองค์ที่ปักองค์ยักหีงูหีหีตามที่องค์ยังตั้งหีนิพพานองค์ยังตั้งหีตามที่นิพพานยักหีตงูหีหีมาผู้องค์ยังตั้งหีคำองค์ยังตั้งหีคำองค์ผู้องค์กับคำผู้ยักหีมาลีองค์ยังตั้งหีโมองค์ยังตั้งหี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ลีองค์โมองค์แม่ลีองค์ยักหีมาเจ้าที่มีหยีแจ้ก้องแจ้ตาฟักหงมันฟักตายหยีผมพูดก็ดีตาตายหยีพี่คุยหงป้องเหม่งแจ้หลอดพี่ม้อนคุยหงจันหยีคุยหงไม่กลับไม่ตามกายคุยหงเจ้าจะหักอ้ามพี่ม้อนคุยหงคุยหงเหี่ยมกับก้ามชี้เนี่ยเหม่งอ้ามจะยาวหลอดคุยหงจะหยีหยีก็ตรงยิ่งเลยหยีเยอะทีนจะหยียีปะตงซุยต้าก็ยีแต่ยาวสามยองมีซุยเชิงยียินซุยจุยียันซุยยีแต่ยาวสามมีทิ้งยีแต่จัดยีทิ้งแต่ก็ยีแต่หนุ่มทำหนุ่มมีมาทิ้งยีจัดยีซุยเอาซุยยีเอาลอยเบยทิ้งยีแต่จีหยีอันนี้ก็ยีจีมาจะยีลอยยันทาป้าก็ยียียันทาป้าโฮงแต่กินก็เลยจันยีก็เลยยียินยันทียาวป้าอ้อตาจะกินก็จันหยีละนี่ละป้าหนังเขาเกยพอกันละแล้วก็ยะตาป้าหงมึงร่างหยีตามกันอ้องแย่ป้าอ้องยะเต็งสามเต็งหึ่งเต็งพุงก็เลยกินได้ก็จันหยีหยีหมู่ป้าอ้อตาหยีกินจันหยียาวป้าอ้อตาก็กินจันหยีจะหยีละแย่ที่ยะตายป้าก็เลยหยีหยีมาใช่หมอที่กินจันหยีเขาหนุ่มหยีพอดีก็สันท้ายคงแน่ไปกินกันอยู่ถ้าพอดีจะหอกเขี่ยหอกคงแน่ฮะพอดีก็ผสมคงกินกันอยู่มันได้หอกเขี่ยหอกคงแน่พอดีก็มองแจ้งคงก็กินกันอยู่เยี่ยมที่ต่อหอกเขี่ยหอกคงแน่พอดีก็ฝันร้องคงได้กินกันอยู่ตาหมอหมอก็สีภาพก็ปากเขาคงจะกินเข้ากันอยู่เดี๋ยวก็กินก็จันอยู่อ่ะเขาละเหลี่ยไทยเสียงเหลี่ยซ้ำเราเป็นที่ผู้อาจารย์เรียนหลังด้วยร้อยเอาใช่ไหมเรียนร้อยยี่หอบหลงเรื่อยอย่างง้อยนำฟ้องเสร็จตั้งจริงก็หลงเรื่อยจะให้ผมก็ก็เสียงแม่ปีนี้ก็จันหยีจะวองหลังฟ้องเสร็จตั้งจริงก็จะอยู่ว่าแย่ที่ชีพักหยีหยีเยอะเยอะอย่างหยีหยีเราตั้งคอนเราก็หลอกซ้ำยี่ซ้ำถูกทางเพราะแม่นี่ก็จะมองจะได้หยีมันนะพุทโธที่ความหมู่เนี่ยฟังพระโพธิสัตว์หมู่ยกพระนิโรธธรรมต 八菩提呢，亦无有八八菩提。有菩提呀，智不的意义，一大不空也见到智不的真义，一大不唔空呢，这个真义都见不到，不错啊。但是以我成佛嗰阵时咧，可能有八开八啊，也有人意。以来成佛作菩提之下，亦都明证成佛正觉，豁然大悟。嗰阵时得菩提啦，嗰阵时有菩提得啊，有如来得菩提啊。亦有人而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助到人成生正覺不能成生。諸菩提實無有法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菩提，我助到人成生正覺，亦冇一個法能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冇，邊個法啊？助到人一切不空，我就得菩提。不是有一个法而来得菩提的，所以我知道做到成不得一切法，空前穷小而有道以一切。我成咗佛咧，用嗰个空前穷小而入边啊，有一成有三成，你哋发心咧系空前穷小而有道以一切啊。而来得菩提的时候咧。而來再到人不得一切法，一切法咧都空嘅，冇一法可得嘅。咁樣咯，成佛之時候亦無所得，無有法可得而得菩提。菩提得，但無有法，一切得空而得菩提。一切心空而得菩提，唔係有心得菩提。一切心空而得菩提，一切得空而得菩提。所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菩提。而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眾菩薩無畏諸菩薩。而來坐到場得阿耨菩提咧，係無實無畏。呢個菩薩無實無對，所以無實者所得甚空，所得甚不善，所得甚咩空作平常有個所得甚。而家我哋人人都有個所得甚。所得甚一空呢，是不是法系极灭无实？所得甚空，法系极灭，哪里有实？咪无实咯。极灭太重嘅，一切智都具足，万行具备，行和沙共得用智不尽，咪无畏咯。即菩提是无实无畏，菩提无相，菩提佢极灭，所得甚极灭，具有行和沙正正共得。呢、这個就無無去，所得甚極滅咪無生，係咪啊？就似如來得菩提的時候，清人間眼也是無實無去。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要妄相不能證得。有咗妄相，除咗呢個妄相，除咗個執着，後面啊就係見到如來嘅智慧德相。見到如來嘅智慧德相就無去。但是無實，你除了妄想執著就得喎。除了妄想執著，你得如來智慧德相；除了妄想執著就無實，得如來智慧德相就無會。所以意思中無實無會，如來坐到正，亦冇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過所得甚極滅，極滅太重嘅一切智慧都萬行俱備，行沙性德用劫不盡。叫無實無虛嘛，即係如來得阿耨阿陀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過得呢個無實無虛啊。以是眾無實無虛，唔係有一法，有邊一法能夠令又令如來得菩提，又唔係有邊一個心啊令如來得菩提，嗰個心控咗就得，唔係有邊一個心啊令如來得菩提嘅。所以一切不空，一切心空，無所得而得，得呢個菩提，菩提就無實無虛。自古如來知一切法界自不分啊，一切法都係無實無虛。啊，原來得呢個法，得呢個法咧，好平常。啊，幾輪咪黑，幾輪咪食飯，瞓輪咪睡眠。啊，的確係平常。幾來食飯，食飯咧。都無虛啊！但係幾耐咧又食飯啊？唔係唔到幾耐食飯啊？ 也跟我们都给吃饭在汤顶边是吗都给吃饭都给我们无事了吃饭我们不会了啊好明显睡眠呢我们无事不会疲倦就睡得着不疲倦就睡了睡会都睡不着碌来碌去都碌不睡都不睡得着啊疲倦呢今天呢都不会了疲倦呢睡眠呢我们无事了睡眠可以睡眠啊、有疲倦就睡得眠不疲倦没办法睡得眠不成叫那个茶婆去睡眠吗茶婆说我没睡眠我不睡眠睡眠、他没疲倦他不睡我睡眠我们做人呢做得疲疲倦倦就睡一觉有疲倦就有睡觉有睡觉就有疲倦是吗睡觉的时候呢就加油无去疲倦呢就加油无神一切法都是无实无虚，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一切法无实无虚嘛，中论呢又讲一切法从缘而生，从缘而生加上性空，性空现生，性空现生，呢个咪无实无虚，现起性空，呢个咪又无实无虚。一切法啦，性空現起，現起性空都無實無虛，好似大海吹個波浪咧，係現起性空，波浪係無有自性嘅，咪性空咯。從現而起啊，我咪無實啦，咪無虛啦，無虛無實，你現起性空。現起性空都無實無虛，所以一切法都是無實無虛，一切法都是佛法，好似我哋時間，時間咪無實，哪裡有個字，有個界就可得，不實相唔知叫什麼東西啊，冇嘅。但不實相嘅時間咧，不實相無實咧，但不實相有無虛啊。不實相係將嚟長壽冇病嗰個佢唔會。但不實相嗰面咧，誰人攔出嚟嘅？人哋啲咩講都講唔出嘅。不實相嘅係幾重嘅、幾大嘅、幾光嘅，係紅之碧綠、青黃色白，講唔出嚟嘅。不實相就無實，不實相就無虛啊！不透道又無實咯，不透道，透道就有得講。你就靠咗咩？靠咗人家錢財，靠咗人家咧嗰啲黃金，靠咗人家啲鈔票翻嚟有得幫。不靠咧幫咩啊？幫唔出嚟，無實，冇得實嘅。但不靠咧，佢無虛啊，叫你啊，你發財啊，人家送錢都送俾你嘅，你坐到嗰次都人家送錢嚟嘅，所以一切法都無實無虛，所以如來得到好平常，變無實無虛。自古以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故是無相，無相咪無實咯。無相故是共得有虛空，就無虛啦，係嘛？引欲咪無實咯。非因欲是名因欲，不見佢有可得是名因欲，咪無虛咯。所以一切法都無實無虛嘛。自古以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雖無題，所以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我咪怕有啲人誤會啊，以為一切法咧都係佛法，那咪多思多慮啦，佛法啦，怕人家咁樣啊。大食懶都佛法咯，咁樣啊，好食懶做都佛法，怕人家誤會，所以大尊講，所以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你食飯的時候唔見到食飯相，我答呢個是名食飯一切法，食飯一切法，食飯都係佛法喎。不你而家有無食飯個相，我答你就佛法。不過佢有咧。有一個徒弟探學翻嚟，師傅問佢：你在後面學到乜嘢？我學到食飯。我兩個徒弟答佢答得從實啲， 你師傅哥啊，食飯。當日師傅哥，買只蟹唔係學哥食飯嘅飯，叫呢個大寮煮八碗菜，四碗飯，放住呢個隻皮上，叫呢個徒弟坐嚟嚟食。師傅坐喺度旁邊，嗰陣時邊有電燈啊？有啲油燭啊！我師傅將個油燭吹最熄佢，黑黑密密啊！你哋兩個學到食飯，你就識啦。嗰個兩個徒弟食飯，一啲聖感都冇，公飯就食完啦，係咪？啊！我哋兩個食完啦，師傅端咗粒鍋嚟嗌啊！八味菜味味都夾過，但係冇聖感嘅，味味都夾過。黑啱意仲係食飯，味味都夾過。一碗飯就食完，啲菜又夾，八味菜味味都夾下。啊，呢、這個師傅的確係你學到食飯飯嚟嘅。唔食飯咧，你冇食飯個相，冇食飯個汁，呢、這個食飯都係一太個佛法啊，係嘛？拜佛得一太個佛法，拜佛你唔好着相，係嘛？拜佛唔着相，南無阿彌陀佛，正悟直。三年道教難思議，我思道場而大智，智佛如來應現眾，我身應現智佛前，後面接觸非命難。你拜一百拜罪滅陀薩。我哋廣東咧華州台有一個義塵組，拜佛拜咗13年，拜到觀音菩薩都喐咗，唔使拜又唔使拜，夠啦。呢個咪拜佛咪有佛法？你哋拜佛啦，拜到觀音菩薩個眉頭都皺，一下子就皺咗，三拜都皺唔到，就皺咗咯。所以拜佛咧，你拜得好咪有佛法，所以一大法即地一大法。拜佛唔見拜佛嘅相，呢、這個就真正拜佛。念佛唔見念佛嘅相，布施唔得就有布施嘅相，持戒唔得就有持戒嘅相，重敬唔覺得有重。打木而唔覺得有打，呢度打得好啦，我明白一切法就即被一切法自明一切法。我哋今日講到此最為止，聽下你最明白。 虽无碍，当然一大法者，即彼一大法，是固然一大法。是乃佛法现成之物，佛法在平常嘅用中，一日就现成。相以来，我造成全身正觉。另一切眾生皆有疑惑，以為得相，呢個無判。但以妄相執著不能自證，呢個無實。對一切法無實無悔，原來當一切法都是實法。諸菩薩，所以一切法正，即佢一切法是現實法。呢一切法就包含一切啦。凡夫法、聖文法、玄覺法、菩薩法，一凡上合。我哋論緊呢個凡夫法，一切法即係一切法自然嘅法法。我哋人人都有眼，唔覺得自己有眼， กินซักน้ำเนี่ยมีเขาไปที่ร้านน้ำเนี่ยมีคนมาบุกซักกินซักน้ำเนี่ยมีคนมาบุกเพราะมันยันเรื่องยี่ต่อมีเขาไปที่ร้านยี่ต่อบุกซักก็ยันได้ยังยี่ต่อมาบุกคนเพราะที่ยันยันได้ยังเลี้ยงเด็กโตเลยnói về năm có cái gì cái giàu sáu nhưng mà một sáu có cái giàu sáu một thôi ta chỉ có cái gì cái giàu sáu đấy tháng thì có thể sáu là cá bọc vào bình nếu mà chỉ cái chân chân này giàu sáu thì có cái gì cái giàu sáu chỉ cái giàu được giàu ra được sáu二再衰，唔覺得有衰，雖然而行得咁快；再衰，佢唔覺得自己有衰，雖然行得又咁快。我哋人在去好，唔覺得有去好。一個人在去好，覺得有去好，咪麻煩。我哋人就哪個嚟揾去好？在去好，唔覺得有去，咪無實咯。但人人都在去好，要行。呢個無去，而在衰，唔覺得有衰，識俾一切法自然一大法。人在虛空，唔覺得自己在虛空，俾一切法自然一大法。人有眼，唔覺得有眼，我覺得法眼，俾一切法自然一大法。人覺個都唔知道自己有耳，自己就有耳。因為第一台法是第一台法，十台法是念住，因此學十台法咧好平常，一大道咧就平常心去做嘅。諸菩薩啲人生長大，諸菩薩年太堅弱，啲人生長大即為最大善事而發生。如来万物之本，我譬喻有智者能譬喻得法而得解。如来说法呢，都叫以智，人智就见，见智你就忘智啦。我们现在须菩萨啊，譬如有人身长大强大，呢个如来个叫以智。其意在何處？邊個唔知道呢個人生長大？釋迦牟尼佛一丈六長大，阿難智者一丈個長大，孔子九尺長大。我哋現在人人咧得五尺到，五尺多啲，我得五尺半長大。咁啊，人生長大咧，佛陀亦不是在長大。佛意在何處？人生長大的標誌，我哋人知要變現。諸菩薩言：大堅，原來是人生長大，即為四大根自然大根。諸菩薩要明白原來的意義。所以人生長大呢，有咩好處？你話你長大，我比你更長大。你話你長大，我比你又短壽短少。你話我邊少啊？我話你長大。有個執傳咧，就邊少嘅人著數嘅；有個嗨氣就長大嘅人著數。啊，疏有疏長，疏有疏短。有個地下執傳咧，邊少嘅人就執快咗啦，長大嘅人應該要化落嚟非常多。所以人生長大咧，不嗰個意嘅何處咧？長的人短而知長，大的人少而知大，在一個對待上，人生長大，但是孫菩薩會發現，即使長大，長大用火藥來灌下去呢，長對少而知長，沒有長，大對短而知大，沒有大。即人生唔長大咧，即為非常大身。 拍以前拍三五年，则只可以两个三胎走路啊，啊，你不需要后面的烦恼。你那个钱拍个三年，你要红这个，你哪能够这样红呢？钱不见有钱，冇这个钱。帶唔不見有帶，冇得個帶，冇長冇帶，嗰個身係咩身？唔係我哋嘅色身，色身肯定有長有帶，有肥有瘦，有老有少。我哋長帶即非長帶，非長非帶嗰個身係咩身？唔係色身，色身一定有長帶嘅。我哋非常非大嗰個身咧就發生啦，滅咗常大嗰色身就見非常非大嗰個發生，即常大啫，即係非身，常大嗰個身就滅咗啦。滅咗常大嘅身咧，見到非常非大，呢個就發生。非常非大呢個身咧，就是名大身，近年來咧。我哋人知有見熱，見熱就忘知嘅，話頭醒尾，醒尾就忘頭，歸一就知三，知三就忘一，歸一二二知三，歸一二不三二反咧，則不復也。孔子講嘅話，一個台就有四個角，講起個角咧，其三個角咧，你就明啦。一個講一個國旗，三個講都唔明嘅，得不服人，公司唔做你，唔做你嘅講文。所以我哋啲亦不如是文如來說法，人生長大，你就唔好執對個長大。邊個唔長，邊個唔大？你哋應該一半嗰個長大，半長非長，半大非大，無長無大嗰個心咧，你現出嚟。呢、这個是何法神？借得長大個身，就見非常非大呢個法神，法神就是名長大。所以呢段文咧，我哋會佛嘅意，我啲以為當長人生長大有咩用意啊？如果你話你長，我邊你咁長；你話你大，我邊你咁大，咁樣冇意思。所以而來識人生長大。即為非大身，非常大之身，非常大之身唔係色身，係法身。法身就邊者？法身就色身之內，色即自空就法身啦。唔係離開我哋嘅色身以外有嗰個法身嘅。所以眾生成佛真容易，現存妄想在為難。由我哋個妄想分別有長有大咧，需要得能變如個法身。如果斷除呢個妄想，不分別呢個身體強大咧，當下就見非常非大呢個法身如來，諸菩薩，菩薩都亦如是，有呢個道理啊！強大即非常大，就自明強大。菩薩亦如是，菩薩咧度眾生咧，即非度眾生，自明度眾生，咪亦如是。但菩薩嗰面能唔能夠做得到業如是呢？若作是言，他如一個菩薩，佢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佢能佢做唔到菩薩即彼菩薩，佢做到咧，我是菩薩，我當滅度無量嗰個眾生，我已經滅度無量眾生，無量眾生被我滅度咗啦。作如是見，有呢個見，見有無量眾生滅度者。作如是解，解自己能夠滅度無量眾生。咁樣咧，而輪迴我呢、這個即不明菩薩，不明菩薩。而來講人生常大就即非常大，自明法身。你講滅度無量眾生咧，即非滅度無量眾生，然後放開圓滿。菩薩，若當你著咗呢個法我，話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咧，即分明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 他他在在某一个发呢，把某一类的主宰某个发，这样某个发呢，发这个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个文字中实无有法令你名为菩萨，以何法名为菩萨？以慈悲啊，慈悲不一定是菩萨，慈悲就慈悲，慈悲咪慈悲咯，慈悲相咯，智慧啊，智慧咪智慧咯，啊，度众生啊，度众生见有众生三昧道者，就不能度众生。不实无有法就名为菩萨，然得点样先呢？称为菩萨呢？是故佛知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你能够无我度众生无我，你能菩萨。